地。节目快将开始，请预备零食饮品。喂 ，hello， 请翻低少先。好似同平时有啲唔同咁，唔系好自在，今日唔知点解，可能诶心神恍惚，同埋个脑已经转唔到啦，任何嘢都，因为咧今日全日都喺度整音乐啦，啱啱咧就搞掂啊 ，rough mix 咗一个 version， 有冇兴趣听咧？不过琴日都唔知道，我谂多数人都唔知道琴日喺度做紧乜嘅喎。因为个画面冇嘢睇嘛，系咪？喂 ，hello 啊，大金。 行行探长好，大家好 ，Cliff 朋友，我系135 High 老探 ，Richard Mank 数96 Happy First Day，Hello everyone，Richard 陈好 ，Black Hello 呀。 喂 ，Black 好耐冇见，有冇人琴晚喺度啊？除咗 Ultraman 之外，好似都而家咧 live 嘅时间唔同咧，咁咧就直头系啲时间唔同，人都唔同晒嘅，因为我试过半夜。一两点啦，咁啲人咧有一半都生面口嘅，咁咧有平时 regular 咧呢个钟数咧，咁啊今日迟咗好多啊，迟咗成差唔多半个钟。因为咧头先我的手脚好慢啊，而家即系可能即系因为少做音乐啊，近年都咁咧，同埋咧而家有啲 loop。可以幫助到嗰啲好 commercial 嘅嘢咧，就可以淨係用啲罐頭嘅 loop 咧砌到，即係好似 DJ 做音樂咁咧。咁少就真係自己彈咯。咁但係咧，我琴晚做嗰只歌咧就一個 loop 都冇用到。咁咧就所有嘢都要彈啊。有時啲諗到彈唔到啊，咁啊唯有 step way 啦 ，step way 要嘥好多時間啦，又懶咗好多啦。咁我所以都係索性遲啲都係用 iOS 嚟做音樂啦，長遠嚟計，因為 iOS 嗰個 app 咧就相對先進好多嘅。咁但係要改變呢個習慣咧，即係起碼我願意改變先啦，都嘥一段時間嘅。因為我專登買一部 iPad 咧，係可以用筆嗰個咧，咁咧其實可以做多啲唔同嘅嘢嘅。咁但係只不過都未得起心肝啦。咁部嘢都雖然冇咁快落後嘅，咁但係 OS 咧就～遠遠已經先進過macOS 啦，但係仲有一個問題咧，解決唔到咧，就係我以往因為我部機咧，我買咗好多唔同嘅 software， 而佢個 Sound Library 咧可以通用嘅，例如呢個Logic Pro 啦，即係一個比較 Pro 啲嘅做音樂嘅軟件啦，咁咧就有好多個，即係有成幾廿 G 嘅 Sound Library 喺裏面，即係好方便嘅。咁但係轉咗用新嘅 iOS 咧，就唔可以將嗰啲 library 轉翻去嗰度，咁所以有啲難捨難離，有取捨嘅。咁所以即係暫時咧，仲係黐住用翻 GarageBand， 因為 GarageBand 咧唔使記嘅，即係所有嘢都係現成摸落去就用到嘅。咁一陣間100個播歌啦，而家得50個啫。咁有冇啲同好都係中意用 GarageBand 嘅呢度啲朋友？Richard 曾啊，我有见过你未噶 ？Richard 陈好 ，Black Tat Hello 呀 ，Ultraman 数96正，有嘢听。Timono Hello，Black Tat 寻晚我有密密睇，风抢 Hi 探长，两国好探长好 ，Hey 探长好 ，Fusan Kong Hi everybody，Selin Wong Hi all，Black Tat 好耐无睇 live， 因为之前出咗 trip，On Zika 64大家好。Carrots Y 熊猫虾，我琴晚听打瞓着咗。 永 荣吹海，行行 depend 用笔一定要贴 paper like 蒙贴，用咗翻唔到转头。 哦，点咩啊 ？paper like 蒙贴啊，即系点啊？我冇，我好似有冇贴噶？我都有啊，贴咗个唔知玻璃嗰啲钢化玻璃。我觉得个贴咧，我以前用嗰啲贴咧，当你手黐耐咧，有少少汗就会啜住啊。你讲紧嗰个咩 paper like？Come on 啊，系咪有呢个功能先？同埋反唔反光，拧咧又话瓦面嘅。其实我比较中意瓦面啲嘅，虽然睇落好似冇咁清晰咁，但系咧就一来佢个摩擦面就线手啲啦，即系唔会啜住啦，有汗。 二嚟又唔会咁反光，咁啊都要时间去适应嘅。因为琴晚我做到咁上下之后，做音乐做到咁上下之后咧，就因为停咗就睇剧，咁一阵间就强力推介一套 Netflix 嘅韩剧啊。因为以前啊好憎睇韩剧，人都知啊，因为好憎佢哋嗰啲生生死死啊，好激情嘅恋爱啊，天生又生癌啊，又同住个情人又原来系姊妹啊咁噶嘛，系兄妹啊咁嗰啲咧好烦，最鬼憎呢啲。但原来韩国咧本身都有好多呢啲品味以外嘅其他品味嘅剧嘅，嚟古装嗰啲我又系唔睇古装嘅，所以咧以往咧香港兴嗰啲韩剧咧。即係例如一個大隻佬就換咗個乸型嘅樣落去啊，即係好難接受到嘅。咁雖然我啱啱講嗰套咧，就係、是、都係有呢個情況啊。即係例如講一個大災難，咁阿力裏面拯救翻一個翁咗喺地底48小時嘅一個後生仔，軍佬嚟嘅仲係啊，點知攣翻上嚟咧，一粒鬚根都冇嘅，眼袋又冇嘅，一滴汗都冇嘅，同埋即係缺水咁啊，48個鐘頭係咪？但係咧，撥咗一層咧就變翻靚仔喎。即係覺得韓國片佢咁認真製作，但係衰喺啲咁嘅細節咧，我覺得真係俾人笑啊！即係尤其是好少睇韓國戲嗰啲，哇！有冇搞錯啊？翁咗地底48個小時上翻嚟，一粒鬚根都冇嘅，真係離譜啊！即係嗰類咯，即係眼又冇紅筋啦，即係總之直頭係因為偶像嘅包袱咧。我諗呢樣嘢同香港嘅演員一樣咯，香港都好過佢啊，我覺得。同埋佢冇，因為一個做開 gym 嘅人咧，你48小時困喺度唔喐咧，你即係一定冇咁 firm 嘅肌肉，但係佢又完全係操完先上鏡嗰啲，妖真係失敗，我覺得簡直。但係套劇咧，我想講套劇咧就係、是美國嘅 ABC 電視啊，即係個 ABC Studio 製作嘅一個美劇，就叫做 Designated Survivor。咁我之前都講過㗎啦，但係嗰套劇呢就係講白宮嘅。咁呢我點解睇套劇呢，即係幾大原因就因為 Maggie Q， 因為我想睇 Maggie Q 嘛，幾索㗎嘛都。咁點知呢睇又好有少少失望啦，即係套劇個橋就幾幹嘅。就係、是、講成個議會呢遭到恐怖襲擊，咁將所有嘅官員呢同埋議員都炸死曬，即係大部分啦。咁呢就唯一個嗰啲官由總統底下嗰6-7個主要嘅要員咧都炸死曬。咁咧原來美國有條例咧就係、是、佢每個人只係即係你入咗白宮之後咧就譬如林鄭死咗就到張建宗，張建宗死咗就可能到陳茂波咁樣，即係一定要排到去死剩嗰個位置嘅。咁點知咧個主角咧就係、是死剩嘅。佢點解會死剩呢？原因就係佢啱啱俾人炒魷魚，就離開咗嗰日就唔使開會啊，即係俾人叮扯咗。咁點知就冚包散死曬咁樣，剩翻佢。即係其實個大朗嘅劇情咧，就同美國嗰套一樣嘅。咁但係咧個奧妙之處同埋嗰個嗰個驚喜嘅地方咧，就係、是、你幻想喺韓國同埋美國最大嘅分別咧，就係、是、韓國嘅危機咧。就真係喺幾百公里以外嘅啫，但美國嗰啲呢可能喺中東啊、古巴啊、甚至乎再遠啲中國啊咁樣，即係佢哋成日都喺度蛇龜嗌救命，又話俾人威脅啊，又話人哋啲軍事啲飛彈就射過嚟啊咁樣，又話啲潛艇又嚟咗美國都唔知啊，即係成日製造呢啲恐慌呢，即係但美國人就好清楚㗎嘛，喂咁遠，即係你打人就多啫，好少可有人可以打到美國㗎嘛，雖然片就拍咗幾套，即係嗰啲嗰啲白宮淪陷啊嗰類拍過好多啦，咁但係咧，即係真真正正美國人感受到嘅恐慌咧，即係就算強如9/11咧，都係好多人後來10年後都唔信係真係中東佬可以揸架飛機嚟撞咯，咁好多陰謀論啦，咁當然，咁一世都冇人查得到噶啦，係保密案，再過多30年可能就會知道多少真相啦，都係查黑曬噶啦，都係。咁但系韓國咧呢套就勁啦，因為長期咧北韓又有軍事嘅威脅啦，兼夾咧佢都係俾美國佬去 揸裝嘅喺軍事上，即係美國其實某程度揸住佢啲緊要嘅軍事嘅決策嘅，例如逼佢買薩克導彈啊，又或者駐軍喺佢嗰度啊咁樣，即係因為歷史遺留落嚟啦。咁當地人咧都幾憎美國佬嘅，即係同日本沖繩好憎美國佬、美國軍一樣嘅。咁但係你冇佢又唔得喎，真係受到威脅。但係咧又損失咗少少尊嚴咧，成日俾啲軍方指指點點咁樣。咁所以咧，我的結論咧，我睇咗六集。其實我覺得韓國嗰套咧就好睇過美國嗰度多多聲，因為佢個劇本基本就同嗰套一樣啦。咁但係編劇上咧，即係嗰啲事件咧紮實好多，即係現實都係發生緊嘅。咁同埋佢哋嗰啲編劇嘅單位咧就非常之勤力咯，就攞大量嘅數據、大量嘅新聞嚟再即係好似真真假假咁樣咧穿插咧就。好 convincing 咯，成套劇即好硬正啊！咁所以我極力強力推薦你睇呢套Designated Survivor， 因為中文係咩啊？我唔知啊，因為我嘅 interface 冇中文嘅，唔知點解，因為唔係我 set 嘅。咁啊，直譯就係咩幸存者啊？乜 Designated 點解喂？即係總之係幸存者啦，即係最尾一個啦咁樣。咁咧就唔知點解咧，即係好多其他台灣啊，或者即係香港嗰啲農場，即係嗰啲咩農場，即係嗰啲即係好多資訊啊，即係明明他人哋套劇喺上面下面整條邊加啲字落，就當自己拍啊咁樣嗰啲咧，即係好多呢啲咁嘅 farm 咧，就竟然冇講呢套劇喎，即係譬如即係唔知好多人推介㗎嘛。咁但係呢套戲完全都未聽人講，咁都係監製提我話呢套有韓國版喎，好似好勁咁喎。咁呢就所以睇一睇呢覺得喂真係掂喎。同埋呢好多時呢，如果你識逆向思維呢，你就覺得其實韓國呢被逼政治咗咁多年呢，因為佢個歷史啦同埋個地理上啦都係好強力咁樣。我諗韓國係冇人會話我唔理政治嘅，或者唔會話政治唔關我事嘅。我諗就絕對冇啊，真係一個即係普通嘅平民百姓，一個師奶啊，都係覺得政治咧就迫在眉睫嘅，因為幾百公里以外咧，百幾公里添有啲地方，咁咧就係有飛彈啊，有核彈啊咁樣，咁所以即係唔作狀咯。即係香港拍選戰都有啲人都嚴作狀㗎嘛，因為實在好多人都唔知道立法會點樣選舉呀，甚至乎郭峰啊嗰個角色佢做黨魁嘅，佢讀對白都啦咳咳啊，原因佢都係完全唔知道咩叫政治嘅。咁所以 based on 呢個劇情落喺即係 based on 呢個故事攞喺韓國人手上呢，我覺得絕對好睇過英文嗰套囉。因為英文嗰套好扮嘢嘅。成日呢即係雖然兩套戲呢都係超左交，因為個劇本根本就好左交。咁但係左交都係呢即係 convincing 囉。即係唔似美國嗰套呢，嘩講到呢個核彈危機呢都係喺個白宮裏面呢打幾個電話啊，同啲軍佬傾下偈啊，咁幕僚突然間諗到啲橋啊，加上個老闆好大愛啊咁樣啊，就解決到啲問題㗎囉。嗰啲民意又係嘶一聲呢，半晚就升咗，因為講咗句說話咁樣嗰啲囉。咁雖然呢度韓國嘅劇都有啲呢個影子，因為焗住要有返嗰度劇嘅風格囉，我諗個大浪啦。咁但係喺啲 case 裏面呢，佢係真係實正多多聲，喂快睇。有冇人好似我咁样最憎睇韩劇嘅呢？即係我都投降，呢今年我都睇咗两三套。但係嗰啲爱情嗰啲真係唔好搞。其实最难顶就嗰啲麻甩佬呢，即係大大隻咁样，但係个样呢乸型咁样呢，啲皮肤用好过佢老婆咁样啊。咁啊，人做人就整定㗎啦，个都人做人嚟㗎啦，女人就。咁有个做 Maggie Q 个角色嗰个又比较似周海媚嘅，整得比较少我諗。 富山矿 high everybody， 石 林旺 high all，Black 茶好耐冇睇 live， 因为之前出咗 trip。 黄 子强64，大家好 ，Carrots Y 熊猫虾，我琴晚听下瞓着咗。 正常啊。 景荣吹海，行 行 嘅拍档不一定要 贴 pad。啊，呢个贴 pad 呢度之后， 喂 ，So-So。 So-So， 大家好，我系秦 Hello 探长，昨晚睇咗你一阵做歌，是仲哈哈，我对韩剧嘅感觉同你一样，同红事系 Miss Paper Like 磨砂面，同孩子上面写嘢差唔多， okay. 原理系增加两记摩擦力。老皮嘅探长好，大家好 ，Kay Pulhi 老探 ，Doris Lim Hi 探长 ，Queen Y Fiona Chow 探长你好 ，Ultra Max 数九十六，我睇 Destinated Survivor 都系为咗捧 Key for Sutherland 24 series。韩国版我昨晚刚开始第一集， 吃 吃胖胖个样好残。老探 YVH 探长你好， 啊，终于有人发觉个样好残哦，因为完全冇睇 show， 因为咧，头先做音乐做懵咗，咁啊开 live 又开迟咗，咁啊监制就睇乜鬼嘢 show 啊，惊死人哋唔知你做做音乐啊嘛咁样，咁系咪做音乐啲人形象一定系咁嘅咧？即系如果做音乐。又好似韓國仔咁又大隻又做曬 facial 咁樣就唔似做音樂啦嘛，因為邊有咁多時間走去練大隻同埋整面啫，係咪先 ？YVH 探長你好， 喂 ，hello， 我只中意睇韓國電影，不 like 韓劇。 Okay. Not yet, let's 我都係唔睇韓劇，就算之前吹得好勁果啲，我都係麻麻地，唔知點解。 印象好難講嘅，我都算係出曬名數，所以好憎睇韓國嘅電影同埋電視劇同埋啲歌噶啦。咁但係有啲嘢你逼住投韓㗎，例如嗰啲韓國女呢，即係嗰啲跳舞團呢，喂日本真係追幾都追唔到喎。咁呢我如果 download 嚟慢慢探呢，我就因為如果你用 Firefox 呢有啲 plug-in 呢。 Dominic 呢。 喂 ,Dominic。啊咩事啊， 唔知啊。 我冇睇錯啊。喂咁黐線嘅 Dominic， 咩事，多謝你嘅 sponsor 啊。咁呢就我讲到边度啊，俾个 message 吓亲添。我头先都好似有 讲话嗰啲 K-pop 嗰啲女。 喔係呀。咁呢因为佢哋嗰啲军训式嘅跳舞呢，啲身材好啦，啲脚又直啦又长啦，啲即係跳舞嗰啲 training 又好劲啦，即係军训咁劲嘅。你睇北韩啲阿里郎呢，你就知道韩国嗰啲市民嗰啲人种呢係可以菜园咁边点 train 都得噶啦，咁于是乎咧，咁你欣赏这个娱乐就梗系要才艺噶啦，唔系好似香港咁啲人感情多过个才艺噶嘛，即系中意就中意，即系哇又丑样唱歌又难听，总之红啦，咁就中意噶啦咁样，咁系有少少唔同嘅，即系人哋竞争大啲，咁啊个后遗症都好大嘅，因为好多女团咧都有自杀嘅消息嘅，咁唔系净系香港。有被自殺啦，因為香港嘅被自殺咧，至到而家都係未有一個好 solid 嘅證據，係有屋企人話屋企唔俾人拉咗之後佢都自殺，即係如果俾人拉咗差館就突然間發現自殺咧，呢、這個可疑性好大啦。但係好似仲未發現喺差館冇翻過屋企而自殺嘅 case 咯，希望冇啦，我真係好唔想有。有呢位叫 Matt Chan， 哎呀 ，sorry 啊。因为嗰个名字大隻个，因为我隻眼已经开始好无力啊，对唔住啊，佢叫我唔好开名，我读咗名，我先至见到佢唔好开名，真系 sorry 啊，喂，多谢 sponsor， 咁啊 PayPal 唔系 PayMe 其实几方便嘅，咁咧就系啦，即系我自己就比较口无遮拦嘅，尤其是今日咧个脑已经唔系好 function 啦，因为你知做音乐有个好辛苦嘅嘢咧，就系当你好投入一样嘢嘅时候。我就抽离唔到嘅，即係直头諗唔到第啲嘢。直头我头先呢开 live 嘅时候开 OBS 啊嗰啲完全你諗一諗先知道个 app 摆咗喺边度啊。比较蠢啊，呢、這个唔关年纪事嘅，一不嬲都係咁啊。但平时可以扮劲呢，就而家就坦白啲咁解啫。OK， 咁读埋呢度呢可以首播喇。咁首歌就係嗰位朋友作㗎啦，嗰、那个朋友叫咩名字我唔知啊，好多个人有嘅嘛。读唔读多一个名啊，监制？ 哇，死 啦！系咯，唔好读啦，大家都知边个噶啦。 胖胖个样好残，老探 YVH 探长你好。 哇，读晒噶咯啲。你今日冇咩人留言，同埋好少人入嚟啦。一冇呢个五毛咧，或者个标题唔够劲咧，就即刻少人咗。我发觉咧，因为而家先识睇喺 YouTube 里头咧有啲后台，我怀疑系过咗一万个subscriber 咧。 有个叫Thomas 嗰个 作歌 嗰个 人， 作歌其中个 Thomas 有几个 ？Thomas D G X Y H L 啊， 系啦，听到啦，咁啊俾个 credit 佢先啦。咁咧，于是乎我讲到边度，系啊，咁啊发觉咧，原来咧 佢擺咗去嗰、那個recommendation 咧，即係彈出嚟推介人睇咧，就多咗成倍人嘅。即係唔係話你啲嘢特別叻咗、好聽咗啊，你受愛戴歡迎咗啊？但係就真係好睇佢嗰個嗰、那個算式係點樣計到你可以擺到出嚟咯。咁聽講多啲人留言咧，不停咁樣對答咧，或者不停咁留言咧，係會關即係幫到佢擺你上去嗰個推薦盤度嘅。咁大家留多啲言咯，即係鳩嗨啊，或者鳩讚鳩彈都 OK 嘅。咁咧，因為咧五毛咧真係個力量真係太大啦。我對上次嗰兩個 live 咧，嗰啲大陸朋友咧，真係令到個 hit rate 好多啊！嗰日一瞓醒之後咧，個標數已經過咗3000啦，好黐線啊！上次。 Ricky John， hello， 奇怪， hello. 今日節目無通知 ，Ultraman 送96繼續狗吹，贊助 Cream Cheese 豬皮阿麻子，眨眼生利嘅表情 ，Rate you hello， 吹得 snap 你 hello， 樂譜探長好監製我， 分 神王其實應該唔係標題問題，最近臨近10:01，好難翻過嚟。 啊 ，OK， 原來咁，同埋佢啲網軍都係運動式嘅推薦人哋去攻擊嘅，我諗，即係今晚可能佢哋冇做運動，咁所以就低翻少少。 Leon Note 1 Let's go high Ben Sun Wong， 我自己就好难先入到嚟，唔难系挂 high 探长。 哦 ，Ben Sun Wong， 你都系大陆嚟嘅系咪？咁啊系咯，咁上次咧嗱，我记得早排有个真系好不孝啊，有个网友咧，我唔记得咗叫咩名啊，话自己成日睇印度片，个叫咩名啊？大家有冇记得？佢就话睇印度片咧就有好有智慧嘅咧，即系又唔怕剧透，因为咧。就算劇透咗，我都懂得欣賞啲戲嗰個咧，記唔記得邊個啊？咁佢近來唔出現喎，係咪俾人被自殺咗，又話被改咗名，又或者被滅聲，出唔到聲，定係點咧？喂，如果你喺度咧，就請你報個平安啦，因為平時嗰個朋友咧就不停咁樣喺度做妹啊，不停咁樣咧就挑戰我啲底線啊咁樣，即係我又交下氣，又炸地同佢鬧下交咁樣咧。就會有好多話題嘅，咁啊唔使點樣攞話題都得嘅。但竟然唔見咗佢，可唔可以吹下雞揾下佢咧？同埋有冇人記得佢係咩名咧？ 唔撚係掛開探長 Wilfred 327 喺度，大家好 ，MIP 探長好，大家好。 哇！呢兩個名字都好新見喎，唔撚係掛都幾好啊！呢個名咁因為讀出嚟好過癮噶嘛。喂，多谢你啊！你点样嚟噶？撞入嚟啊！一话系遗产啦、啊，即系遗产就以前听开嗰啲啊。咁啊 ，Wilfred 327咧，喂你好啊！好多三面口嘅人啊 ，Not Cool 就梗系唔三面口啦 ，Ray 都见过下嘅。啊 ，Hawker Kid 咧又耐唔耐嚟下嘅。咁啊 ，Doris 又得见到 K-Po， 系咪我识嗰个 K-Po 咧？啊，又唔知喎、啊。啊 ，Roy 呢啲都好似好耐之前见过嘅。咁啊，约略都系嗰啲人啦、啊，会讲即系会喺度留言嘅都系。我谂廿个人以内嘅， 两国向记得边个，但忘记名。 哎呀，你又系啊 ！Land High Land High 睇印度片 ，Strange Stranger 新朋友来。 哦 ，Highland Highland 系嘛？咦，哇，都系阿苏伦劲啊！但系呢排唔见咗佢，有冇人识佢噶呢度？佢话介绍咗好多人嚟睇狗吹，有冇人？因为佢介绍入咗嚟咧，真系好想同佢吹下水、啊。唔系啊 ，Hillchland 好似系咪？唔系 Highland，Hillchland 系啊。 Strange Stranger 新朋友， 喂 ，Hello Stranger， 朋友高听未？齐白海。 有啦有啦，嗱，即系因为有啲人啱啱入嚟嘅关系咧，我要round up 少少啊。咁咧就因为我琴日听到个消息咧，就系话港台都唔可以播《愿荣光归香港》。咁咧我问点解佢唔俾播咧？原来话啲歌词里面咧就有啲港独嘅成分或者港独嘅意识。咁於是乎咧，因為啲歌詞有講到啲色而 ban 咗。咁假如咧有一首淨係 instrument， 即係 instrumental， 淨係得樂器嘅，又點計數咧？咁唔知咁樣又會唔會可以播到咧？咁咧 ，so far 我見到淨音樂嘅版本都好似我未見過，其實可能有咯，我唔知啊。咁日本版本有啦，蘋果版本有啦，同埋其他啲咧都好似冇一個譬如一國歌有。人唱同埋音樂版噶嘛，咁外交嘅時候要揾人哋嗰啲orchestra 嚟吹噶嘛，咁樣，所以咧有冇一隻咁嘅歌咧？於是乎咧有見及此咧，問就不如自己整啦。咁於是乎咧，我自己整咗一隻 咁咧就而家全球首播啦，其實冇乜特別嘅，即係只不過重新編曲，我想跳脱少少，有拍子，即係 percussion 比較多啲，同埋咧慷慨激昂一啲，有少少行動感嘅，咁大家聽聽啊，因為我唔會開翻我做音樂嗰個 app 啊，因為琴日試過咧開住嗰個做音樂嘅 app， 再開埋呢個 live 嗰個 OBS 就會拆聲。咁於是乎我做咗個 rough mix 咧，就俾大家聽啊。首先試下個 level 先。OK， 咁我推住嚟試啦。應該睇個邊個麥係我嘅，睇下先啊。OK， 係啦，就係咁樣。咁咧，其實未正式 mix 嘅，因為頭先先至加曬所有樂器，仲有我仲有諗住兩個伸縮管喇叭未加嘅，咁啊，同埋啲 mixing 咧就好 rough 嘅，即係求其用個 default 嘅。compressor 撳咗佢就算啦，咁樣咁所以咧樣嘢都大嚿啊，就唔夠細嘅啲嘢，即係唔夠 stereo 啦，同埋唔夠幼細咯。咁係咯，就係咁啦。咁如果我再 mix 咗咧，就可以分享俾大家。有少少唔好意思啊，飲嗰啲有氣嘅水。Water, excuse me。 二十二眼神海探长， 喂，你又唔读嘅？嚟到呢度，呢位唔撚系啩咧？就话由猛鬼 studio 开始听，咦？你系咪听开嗰啲鬼故嗰啲 friend 啊？通常听开潘聪嗰啲咧，听嗰啲猛鬼 studio 咧都俾人插嘅，咁你好平常噶啦。咁你唔听咪唔听咯，有啲人唔中意咪唔中意，唔使闹人噶，系咪？即系唔知香港嘅文化咧，即係冇口冇面俾個 keyboard 你咧，就無限放肆嘅啦，我覺得。 Chasnable 哼唱集有七個願榮光歸香港做片尾曲，李成宏重新編曲由獅子山下 feel。Liam Not Yet Let Low Time 好有影啊！Good job， 洪浩前晚9803反而播過港歌，陳地主整好兩國去好有夢想嘅感覺。Tonight 撇起雞皮，多謝探長。Canton Sean 探長你好，大家好，我係廣東亞 Sean 啊，音樂抗共正啊。Carrots Y 熊猫好有气势，加重 D 低音重好 ，L S 音有人弹琴，有人吹笛，都有人自己改编。呢度好听到首歌喊出嚟， 咁劲有感染力。 有 嗰 小李飞刀， 同埋好过应急你啊嘛。琴晚整紧嗰阵时候已经有人咁讲啦，咁我就话佢呢啲系小李飞刀 DNA 咯，即系听惯呢啲咧，听到啲 marching 嘅 snare 就觉得似小李飞刀。 KFL 听过 rock 版好正，中感全海，趁地住岩岩睇紧怪谈，早利安港831同新屋岭。 哦 ，OK， 喂，咁中感全咧，终于正常打个 hi 字啦，喂，欢迎你啊！嗱，中感全咧喺九吹里面咧，仲神秘个苹果电影嘅，因为长期咧佢都系 copy and paste 一扎问号同埋感叹号，就系蓝色嘅。阿苏伦应该好清楚嘅，咁啊今日咧用手嚟打 high， 真系一大进步。我怀疑中锦祥外星人嚟嘅，即系啱啱学人类嘅电脑咧，真系唔系好掌握到点样沟通，但系又好想沟通啊，系咪？祖利安讲啊、哦、新屋岭啊，唔知点解咧嗰啲海外嘅华人咧就好中意呢啲嘢嘅。咁香港人都係不停都有朋友叫我揾阿 Crystal， 但其實 Crystal 咧上過嚟我呢度係咩意思呢，就係可以宣傳到佢，有個渠道可以揾到佢啊嘛。但唔知點解咧，不停都有人叫我揾佢，落去太子度問米，就睇下有冇啲，即係我真係唔會睬你啦，大佬。即係問咗今日點啫？問咗之後未咩咯？未你又會唔會信啊？可唔可以做咗呈堂證供啊？可唔可以因此咁样好有权威咁样逼啲差佬面对嗰个问米嘅结果？唔得㗎喎。咁调返转头，我觉得变咗係消费囉，简直係。即係假若我梗係唔想有人死咗啦。即係有人神秘失踪死亡咁样，你又不停咁消费，又用埋啲鬼鬼神神。即係我都用咗好 technical 嘅讲法，就係、是、假若你真係俾你请到鬼呀，你凭咩相信嗰个鬼讲啲嘢係真㗎先。话明捉鬼捉鬼，话明啊好鬼鬼呢度有，咁你鬼你唔会信佢㗎嘛，咁你请咁就点啫，你又信咗喇喎，即係纯粹係医心理囉，即係善良嘅諗法，就係好似睇心理医生咁喎、哦、起码有个讲法，就即係唔使估下估下，大家呢就减少压力，咁我觉得都係唔啱嘅，即係你冇理由自己用一个咁嘅方法呢，即係讲嗰个又唔使负责任，即係听嗰个又唔使负责任，即係無補於事嘅，即係就算有啲咁嘅嘢，咁大家都係寧願選擇呢個方法去疏解自己之後呢，就個真相呢，即係仲可以用返你自己嘅方法去搵返真相㗎嘛，係咪 ?LS 樣瞓覺做嘅音樂果然好啲，露齒咬牙而笑嘅表情 ,Ultraman 數96 First Impression, Disney Musical Feel, 再可以 Chorus Fit on Crescendo 點密集美蓝系 ,Liam Not Yet Let's 老探作品完成系咪会放上 YouTube, 两国向我諗起狗石样七婆想激我哋首歌从诗有段好似叮当 Feel, 探长你好 行行、啊、好嘢啊，真係识真係耳仔非常之好啊。即係我要嚟將佢緊湊啲嘅嗰度，嗰個音直頭俾你聽到啦。識聽嘢嘅人咧，佢話有叮當 feel， 即係好過你就係話小李飛刀啊，大佬。即係直頭有個音咧，就係叮當嗰幾粒音嚟嘅，即係話有個 F chord 升咗個 G 咧，你彈呢個 riff 咧係可以有個好緊湊，即係直頭係 sixteen 咁樣咁啊。啊！俾你聽到好嘢啊！同埋咧，有人話低音勁啲，其實可能你用即係呢個方法咧，因為我用個麥嚟收個喇叭嘅，咁可能啲低音喺你度聽咧唔夠勁嘅。咁其實我覺得勁嗰頭啊，咁啊再要 trim 下可以 cut 咁啲局部嘅 low 啦。咁啊，九石讓啊嗱，learn quad hole 咁啊，其實九石讓你點解會覺得係似咧？原因就係、是。九四样嗰个水平呢係相对係低少少简单少少佢啲嘢。即係因为我都听得明七八成嘅，即係我默得返出嚟嘅九四样嗰啲嘢差唔多。咁呢就我都係做到呢啲嘅啫。即係 John Williams 嗰啲呢我真係諗都唔敢諗。佢啲複雜到呢即係同一个 melody 可以編到out of 晒成个古仔变成另外一个 mood。即係好佩服 John Williams 嘅。咁Hans Zimmer 嗰啲又都係比較容易嘅，容易聽嘅。咁係囉，即係大家嘅意見都幾中肯喎。即係例如Ultraman， 即係你話好迪士尼 feel 啊，睇下邊方面似先。迪士尼應該又唔好似啊，我諗唔到你邊 part 似迪士尼啊。如果 chorus 可以激昂啲呢，就crescendo 點。 即係其實同個編曲同埋嗰個唔係同個 mixing 都有關嘅，因為而家 contrast 唔夠大咧，同埋嗰個 melody 嗰個 track 咧，去到 chorus 嗰度咧，俾其他嗰啲樂器冚咗，因為我未 mix， 可能要加多兩條 brass 喺度，再將嗰、那個嗰、那個 melody 咧，即係 chorus 嗰個 melody 再加強少少，多個 octave， 同埋可能加多條和弦咧，就會出啲咯，即係會有激昂啲嘅感覺咯，同埋嗰個長短音都可以再 adjust 嘅。因為如果想激昂啲咧，即係我頭嗰段個 melody 嗰個拍子咧，即係個音節已經有啲長短 adjustment 嘅啦，唔知大家聽唔聽得出？即係同原裝嗰首，咁啊會再執嘅。咁啊執完之後，當然會拎上 YouTube 啦。我諗住好似卡拉 OK 咁樣，即係俾人跟住唱或者。真係唔知啊，希望今晚整埋囉。咁大家呢度都幾識聽嘢啊，都發現到一啲玄機啊。 好 多演出嚟。係啊，哇好演出好勁啊，編曲同埋啲 mixing 嘅一流啊。 但係西城秀樹嗰個版就 話。係啊，羅文就嘔血啊，好肉疼。 从诗有段好似叮当 feel， 探长你好，熊熊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听下竖琴版讲歌。歪熊斜开。 咦？但系我头先有冇人听到有竖琴声咧？我都有落竖琴噶。咁呢个叫咩版咧？大家俾个版啦，即系俾个 idea 啊，即系唔好话迪士尼版啊，听人哋告啊。 歪熊斜开，探长陈地主 message retracted， 两国后 any Amorian 陈地主假若啲师傅个个话有，但之后条片一公开无，到时都唔知笑好定喊好， 齐 白有点出巡记感觉。Canton 换 最近有一个大陆人在广州被捕，因为在大陆网络传播这首愿荣光归于香港。 哇，你严格噶，即系其实莫须有噶啦，你有关，即系因为唔讲法例嘅地方咧，咁佢可以讲你呢首歌就令到好多人谂起香港。你播呢首歌，你用个态度嚟播歌，唔系你冇理由好憎嗰个歌手或者好憎嗰个地方嘅国歌，你会播佢噶嘛？咁即系意识形态都系犯法咯，其他大陆。 陈地主，我嚟到首歌岩岩完听唔到，粤国呢方系雷，可首播多次啊？ 可以。 miss 咗 ，Leon Note 一 Let's Go 吹版本 Stage 调。 啊，但系九吹我都谂过嘅，九吹版本咧就有少少。好似唔正经咁啊，会唔会咧？咁啊，大家 brainstorm 下点样可以令到即系呢个版本系即系有个绰号啦。 卡拉 OK 版，哇！ 小李飞镖，小李飞飞，仲有等我250人先至播啦，好嘛？咁啊，唔使有啲人又唔切嚟啦，咁样。喂 ，Hello Andy Chum。是喎，有個 Andy， 啱啱考大學嗰個又冇入嚟啦，因為年紀太細。同埋我 check 過呢， 入咗學啦， 係 咪？ 係啊，係啊，係。同埋我 check 過呢，我嘅年齡層呢，九吹廿四嘅觀眾呢，都幾慘烈㗎。咁我呢個年紀嘅大十年同埋細十年係最多人嘅。咁最旺盛嘅年紀呢，就係35至54好似，跟住就到我呢个年龄咁样咯。 Eric Kong Hi 探长 ，Just support snack file paper and on Leon Note 一 Let 星期版本 Black 仔小老板陈地主网 谂咩啊咩啊？ Eric PayPal 咗 你啊？喂 ，Thank you Eric， 系嗱，即系借时间就介绍下啦。点解有人 PayPal 又可以 sponsor 到？PayMe 又 sponsor 到咧，真係左邊咧，大家留意個畫面嘅左邊咧，就有啲 QR code 啦。咁啊，總之你有 sponsor 咪你有PayMe 或者你有咩轉數快啊，同埋HSBC 你有户口嘅過數啦，同埋 PayPal 咧都可以 sponsor 我嘅。咁 sponsor 我做乜咧？即係嗱，即係其實呢個係無償嘅節目嚟嘅，唔使俾錢先都可以有一吹一齊喺度吹嘅。咁但系咧就燈油火蠟啊、交租啊、飲品啊、請嘉賓食嘢啊，全部都係我出嘅。咁我出就好豪嘅，不嬲都即係我冇乜所謂嘅。咁你哋唔 sponsor 咧，我都照出嘅。咁但係你 sponsor 埋咯，咁又好似大家都有份咁咯，係咪？咁尤其是咧，經常 sponsor 嗰位Ultraman 咧，雖然佢隔半個地球咁遠，但係每次佢 即係我諗大部分時間佢都有入嚟，所以佢一個最投入嘅，可以話係頭號嘅嘅九吹友之一嚟嘅。咁啊 ，J J 嗰啲咧就梗係唔少得啦，但係今日冇嚟喎，竟然佢琴晚都有嚟喎。 很多 man 啊，啲都係海外嘅。 哦，係啊，咁 Eric 你點樣入嚟九吹噶？想知係。 好似都間唔時都有嚟下。 係遺產啲話係撞入嚟嘅咧，我想知。 Eric Kong Hi 探長 ，Just support snack file paper。 喂，多謝啊。 Leon Note 一 Let 星期版本 Black 就小老闆。 我反對星期版本啊，因為咧諗起嗰啲咩星期二得到嗰啲咧，我就唔開胃啊。即星期得到啊，心目中啤梨漫步差唔多嗰个地位。 Black 就小老板，陈地主我谂到。 小老板啊，食字啊，食字食到饱啦你。 陈地主我谂到啲好玩嘢，唔知十二月头马会嘅国际赛，香港人入去支持香港队会唔会有取消呢？假若当天咁多外国媒体喺度，香港马赢国际赛，出现马会播国歌马迷唱港歌，会有咩嘢效果？真 系 好想知。MG Chum 我系32 ，Carol's Y 熊猫就激昂版啦。叶荣添喺老氹 ，Brian 出海老氹音乐堂，叶国呢班觉得你流苏好睇，好啱你。穿 Y Fiona Chow 探长首激昂原曲悲壮离身，我不是音乐人都好听。乌立22岁听众报道，开心嘅男人举起一只手。Ultraman 数96自强版 ，Glory to 红狂 Power Up 版 ，Merit Confront E100。 哇，自强版都几有型喎，听落去。激昂版就我惊唔够激昂咯，我再今晚再梯啲。即係嗰啲 strings 又嗰啲短少少，同埋再編嗰啲音唔好咁長咁樣，可能激昂啲，同埋嗰個可能嗰個 melody 嗰個音節可以改少少，跳脱啲，即係好似有少行動咁嘅 feel， 咁就更加 good 啦。咁我希望今晚整埋啦，沖完個涼，我諗會精神啲啩。哇！22歲嘅Bowis Up。呢啲係簡直係罕有嘅罕有嘅資產啊！因為咧，即係我好希望咧，唔同年紀啊、唔同地方嘅人都會出下聲啦。因為而家今時今日個網絡咁即係咁方便同埋咁直接咧，即係如果你唔借呢個機會去了解更加多別人咧，我覺得就真係好嘥嘅。就唔知點解有啲人咧，大陸人成日翻牆咧，翻完牆都係講翻嗰啲嘢嘅，咁啊真係好 sad 啊！我覺得呢個世界真係～Oh, Eric 原來係 from D100 嘅。 Eric Confront E100， 我鼠我蟲 ，Hello 探長，三輪車庫，港幣118元，等音樂 ，Black 陳人人期望版，陳地主自強泰國化，Andy 唱激光電音版 ，Ultra Max 數96 ，It's Black Good One， 強壯記二頭肌 ，Catherine 層。 喂咩話？自強泰國化，我覺得似台灣啊，自強，因為台灣好需要自強啊嘛，因為俾大陸咁樣打壓。人人期望都幾好笑喎，咁我好自大咯，就係、是、有人人期望。 Andy 唱激光電音版 ，Ultra Max 數96 ，It's Black Good One， 強壯記二頭肌 ，Catherine 層$9.99。 喂， 探長監製，大家好，陳地主亂舞版。 啊 ，OK， 亂舞版係咩意思先？你未聽啊？你冇資格改啊？即係未，即係我識啲人咧，未睇嗰套戲都可以講影評嘅，有啲網台節目咧好撚近啊。咁啊，你唔好做呢啲咁嘅。咦，241啊，仲争九个，咁啊，快啲吹票啦，大家即系唔好走啊！如果走，我就真系唔播噶。好小气啊，方丈。喂，咁咧就同埋我今日咧就完全啊，真系冇睇新闻啊。监制就话原来台山核电厂咩啊出事啊？ 系，唔知暂停运作咗一段时间。 其实我哋都熬底啊，即系香港同埋台山阳光嘅地方咧，真系超近，有出咩事都唔使走啊。咁咧，同埋嗱，我其實我呢排咧，哇，仲少人咗啊，撲街啦，唔使播啦。喂，咁咧，即係我呢排就係諗到咧，究竟政府點樣拆局咧，即係對香港。咁我同阿監製 brainstorming 咧，即係講，真係即係睇好多陰謀片啊，同埋有啲成日都有呢啲即係同政治好密切嘅國家啦，即係好混亂嘅國家啦。即好多時咧，就個政府會做啲咩咧？其實阿監製就話：災即係災難，即係我就話咧，災難再次發生，即係令到人人自危同埋有個外敵嘅時候，咁政府咧就可以借助佢嘅公權力同埋嘅資源咧， 就可以擺平咗一啲外來嘅災難，例如外星人啦，例如北韓啦，例如核電廠，我今日可能係發覺，即係如果你講埋呢樣嘢，咁要香港核輻射，咁啊靠解放軍同埋警察全力救災，又犧牲咗好多警察，死咗一半咁樣，咁香港人會唔會同個政府可以不記以往嘅仇恨咧？咁樣，即係我覺得政府都係要做呢樣嘢。都係借一個外敵，可能係製造一個新嘅病菌啊，或者台山核輻射啊，即係要去到咁極端咧，佢先至可以大和解啦。即係而家做咩都冇用啊！即係其實佢真真正正嘅佢就係死性不改。咁所以即係好唔希望見到咁嘅情況。即係同埋佢咁樣做，佢將來佢先至可以正常有效咁管治到個社會。因為而家管治唔到個社會，就乜都係假。即係香港人好彩咧，有翻咁多年嘅守規矩嘅經驗同埋守規矩嘅觀念咧，先至可以有今時今日，即係根本上無政府狀態都仲可以運作嘅，都冇戒到嚴，都冇人偷冇人搶。就另外一個可能性咧，就係有人偷有人搶，就不停咁樣即係向呢個傾斜嘅時候咧，偷搶嗰啲人梗係唔會係我哋本地人啦。咁通常香港啲人掟汽油彈啊，做啲好激嘅行為啊，都係有個 mentor 就係帶領香港啲後生仔。去做一啲比較激烈嘅行為噶嘛，係咪？咁所以而家香港人好 proud of 自己200萬人遊行，甚至乎有警察即係同警察衝突嘅時候，嗰啲金鋪啊、珠寶店啊，即係都唔會俾人破壞，唔會俾人搶嘢，即係大家都仲以為自己好自豪嘅。咁但係有冇諗過呢樣嘢係非常脆弱嘅咧？即係求其揾啲三唔識七。或將啲警察假扮，又甚至乎揾啲俾錢，有啲死士或者本地人都好貪錢噶嘛，有啲即係所以我成日都話貪錢嘅人好危險嘅，因為隨時咧都會幫政府做一啲嘢嘅。咁所以即係再咁樣演落去咧，我頭先講嗰兩範買曬啊，即係純粹係推演邊個可能性大啲咧。咁一陣間可以傾下嘅。咁而家已經260人啦。OK， 讀埋呢啲留言咧，就再播多次。 陈地主乱舞版，陈地主我可以睇重播听。Dilbert 早晨探长和谷伟 ，Joe Chan 探长快啲播啦。 OK， 下午 11:38250秒啦。Joe Chan 探长好啊，监制好啊，猫猫好啊 ，Chan Jackson 你好探长 ，Joe Chan 你嗰四条友走咗去边啊？快啲翻嚟啦，为250趴。两国后头先睇见台山新闻，都有呢个阴谋论讲法。陈地主我唔受其他人唔知，陈地主257了，七婆黑警死几多都无用，连呢咁快200几。好快有五毛踩场。 OK， 喂，咁啊播歌先啦，等五毛一齐听一听，可能五毛咧比较单纯啲咧，听到流眼泪咁点算啊？俾人夹到又要俾人批斗可能。OK， 睇翻大嗰支麦先，因为咧我唔识点样咧将个电脑嗰个声直接 plug 落去，即系唔经外唔使驳线喺个电脑个 system 出翻，咁所以用个麦嚟收啦，对唔住啊。喂，来了吧。 咁样啦。咁我谂住个 outro 咧加翻长少少啦，即系唔好就咁样完咗啦，可能加多一个一个定音鼓，即系做一个 ending 咁样，可能听得舒服啲啦。咁另外，因为而家听到嗰个 melody 实在唔够个 background 嗰个编曲咁澎湃 carry 唔到啊，咁所以咧即系去到嗰度立翻个感觉跌翻落嚟啦，即系个 melody 听得唔清楚。咁要参考翻嗰啲星球大战嗰啲佢个 melody 点样飙晒出嚟，可能个 layers 好多啦，咁我都要加多十个八个 layer， 可能先做到个效果啦。咁同埋始终我冇用真乐器咧，即系有啲位系个 feel 唔系几好啊。有时一就咗唔想太假咧，所以有啲音乐系唔可以用嘅。譬如高一个 octave 嘅 trumpet 我用唔到咧，咪好假。咁如果有朋友真系识得吹嘢嘅话咧，即系喂介绍上嚟帮我录几条 track 啊，或者识得真乐器啊 ，cello 啊咁各样就好啦。我就真系唔系好识呢后生仔，又识阿慧儿咯。不过慧儿嗰啲唔知有冇人识慧儿咧？慧儿嗰啲同学仔咧已经全部都出嚟做嘢啦。咁喐啲都讲钱，咁所以就好难请到佢哋噶啦，应该。咁唯有用翻GarageBand 啦。咁就系、是。有人咧就话啊，听完再俾意见啦。头先冇听嗰啲人，即系睇下改个咩版好呢个叫做。咁因为我打唔落个 YouTube 片嗰度噶啦，会 做唱贪钱的人并不危险，冇良心啲人先最危险。 哇，贪钱并不危险啊！咁冇良心危险啊，梗噶啦。咁贪钱为咗一啲为咗钱嚟出卖咗一啲人哋嘅利益啦，或者成个大局啦，咁都已经系冇良心噶啦，我认为。要求好高噶 ，Cat 厉害嗨，探长， 喂， 大家好 ，Caris Y 熊猫做乜都冇用，政府讲乜我都唔会信，老千多 ，Andy Trump 除非香港警察倒锅打老解，如果唔系都好难修补关系 ，Rainbow and 香港人加油 ，Cat 李黎明来到，做请老探，垫底音乐多的苏格兰风笛呢？仲有 嗱，苏格兰风笛系好难用嘅，因为苏格兰风笛嗰只 bad 批咧，佢你要，因为我都谂过用 bad 批嘅。因为佢有个棘手嘅地方咧，就系、是、佢长期咧有一个 root 音系垫底嘅，咁所以点解苏格兰风笛嘅元素咁难摆落一啲潮，即系啲流行歌嗰度咧？原因就系佢个 root 嗰个音咧，可能譬如当呢首歌系 C key 咁样，当你一路hold 住一个 C 嘅时候咧，一去到嗰啲外音嘅 chord 咧，就会撞晒，就会。即系唔系嗰回事咯，咁所以唔系咁容易嘅，即系除非成个 introduction 咧就系整段苏格兰风笛嘅 introduction， 咁可能就净系嗰度用到咯。我都谂过嘅，系咯，多谢你意见先。 Cat 厉害嗨，探长，大家好 ，Caris Y 熊猫做乜都冇用，政府讲乜我 有怪 message。因为如果苏格兰风笛冇咗嗰个 root 嗰个音咧，就唔似噶啦，个面头 grit grit 跟住 D 打咁嘅声啫嘛。 Louis Paul 探长及大家好 ，Andy Trump 首歌可以摆系九七二十四纪念 Trump 列荣光归香港。Alex Lee 最愤怒系想当年六四我哋香港人出钱出力支持佢哋年轻人，而家佢哋为咗几嚿水就来打我哋年轻人，正扑街。Lopez 议员荣光归香港，老探版戴太阳眼镜嘅笑面，陈地主听落雾之前感伤比较激励啲。 冇咁伤感，比较激励啲 ，OK。 Ultraman 数九十六混住 Meet Hendrix 加 Sam 听嚟整个吉他 track 正版，吃吃高级黑镜唔开探长。 咩高级黑啊？唔明你讲乜？喂，咁啊系咯，即系系咯，多数人都听咗噶啦，因为喂咁我想本来讲下今日就系讲下香港嘅 branding 啊嘛，即系你见到标题咧 ，Hong Kong 啊嘅品牌咁样，点解咁讲咧？就係、是、法國嗰個記者會啊，即係嗰個 live 咧，就係美國副總統同埋新聞就係話咧，黃之峰即係呢個咩眾志秘書長黃之峰等人，咁有邊個咧？有個新年啦，叫做有何韻詩啦咁樣，同埋即係開記者會就係得呢幾個啦。 咁咧就答問大會嚟嘅，即係如果大家有睇咧，我覺得今時今日有好多人咧，有時譬如撞口撞面，譬如去到外國啊，即係啲西人嘅地方嘅國家，或者出去旅行，咁咧就香港人都關心咧，即係究竟啲鬼佬咧識唔識得分大陸人同香港人咧咁樣。咁我相信咧，又冇即係譬如英美、澳洲。歐洲即係佢嗰啲人都本來咧就冇義務，或者專登，即係你估真係好注意亞洲人咧，未必噶嘛，未必個人都係咁噶嘛。咁即係譬如香港人咧，都唔識得分印尼、菲律賓同埋柬埔寨、泰國㗎，即係所有就都係叫賓妹噶嘛，係咪？咁你用翻呢種你自己嗰個民族咁 mean 嘅態度咧，就 apply 到啲鬼佬度差唔多，都好接近嘅其實。即係唔好成日以為香港係好巴閉，因為可能好耐之前就係嘅。咁但係今次就唔係咁講法啦。因為今次呢就係、是、大陸人去到邊衰到邊，神憎鬼厭，除咗錢之外呢就冇人鍾意佢其他嘅嘢㗎啦。咁於是乎呢，香港人嘅地位呢即係得以提升咗，真係多謝晒。咁呢原因就係呢，即係近排香港發生好多事啦，香港人又識得賣廣告啦，又識得求救啦，識得好似你睇啲太空嘅科幻片咁呢，即係識得即係地球出咗事或者佢嘅星球出事呢，就會掟個太空狼唔知去浮到邊，即係等於魯賓遜掟個玻璃樽一樣，即係香港人係慘到要掟個玻璃樽出海。咁於是乎呢，好彩呢就玻璃樽比較 intelligent 啲啦，就可以去到要去嘅地方。咁於是乎呢，即係美國係喇叭嘴嚟㗎嘛，即係一個世界嘅窗口。咁係人都睇過，即係佢會睇佢啲新聞嘅時候呢，咁香港呢就正正式式呢就成為連美國嘅核心嘅政治圈呢都留意到香港一件咁大件事啦。咁尤其是中國同埋美國角力之下呢，就需要大量籌碼啦。咁同埋美國又大選，黨同黨之間呢又需要大量嘅光環啦。咁幾個形勢加埋呢，香港就好似有個機會呢，就令到好似搵到人幫手咁喎。咁但呢亦都有啲立法會議員呢就弱微啦，例如就潑冷水嘅。咁佢講係冇錯嘅，但又未必啱得晒。原因就係佢話搵外國人去幫香港手咧，係唔實際啦，同埋係冇用啦，同埋佢仲話暴力係咁升級咧，就解決唔到問題咁樣。即係我覺得講呢啲嘢咧，就係好代表到一啲藍血人嘅睇到嘅嘢嘅原因就係、是，即係佢短期內見唔到暴力可以解決啲問題，咁但係好多人用暴力同埋唔用暴力。佢覺得都係解決唔到問題嘛，例如示威遊行啦，議會抗爭咁多年啦，咁有冇用呢？咁好多人活生生見到係越嚟衰添嘅，即係你唔好話有冇用，可能有用嘅，但係佢嘅崩壞情況更加嚴重嘅時候，咁你咪即係好實際噶嘛，即係所謂藍血人或者所謂一啲已經上岸生活比較穩定，又甚至乎唔使在上水元朗生活的人，他是不太觉得大陆人啊或者中国的威胁有几大的。咁呢那些所谓黑衣大游行呢，即是那些日日都是法律界最黑暗的一日的嘛，在20年里面。咁那些就因为影响到他们法律界，因为香港法律是很重要的一样东西来的。咁他们比较知得清楚一点，咁成日都笠住个黑纱出来游行。我記憶中都見過三五次，即係喺呢20年裏面咧，都係法律界出嚟遊行，都遊行過幾次噶。咁佢哋就係睇到呢一個層面。咁但係佢唔使落喺連龍場，又唔使落元朗，唔使落上水嘅時候，佢咪覺得呢啲嘢係冇用咯。即係我都唔敢話呢啲係有用。咁但係當你受到呢啲嘅大陸人嘅威脅，同埋眼都冤埋，同埋俾佢咁樣剝削尊嚴嘅時候，呢、这個唔係一個用，即係唔係我做呢樣嘢，我有啲人去暴力，唔係為咗有用嘅。其實老實講，即係情緒又好，當然情緒行先啦。咁我覺得情緒行先都係錯嘅，即係可以做得好啲，就係冷靜地去反擊，或者冷靜地去 智慧，我觉得完全都即系人基本就要做呢样嘢噶啦，系咪？咁今时今日嗰个被捕嘅机会率对唔对等咧？我觉得有唔对等喎，即系比较复杂啊呢个问题。即系我都系去厕所嗰阵谂下啊，点解而家啲人咁癫嘅咧？冇唔会冇原因嘅、哦，即系打又唔惊，拉又唔惊。原因就系莫须有又俾人拉，我完全冇犯事，我行街。可能同個差佬理論兩句，又甚至乎行下街著件黑衫又俾人拉咗，又俾人打，又俾人咬手，又俾人哋運射八小時，即係呢啲係完全係零罪行底下都要受到呢啲刑責。咁如果我為咗防止人哋襲擊，同埋以儆效尤，因為你還手，同埋你任人打差好遠嘅，其實喺對方即係打你嗰個施虐者嗰個角度咧。即係嗱，警察咁佢可能有好多 force 逼佢做一啲佢自己都未必願意做，但係佢一定要 drive 到自己黐咗線先至可以打得落。佢明知嗰個人冇罪，你都要夾硬當佢有罪，即係要一個力量去逼佢咁樣做嘅。但係喺而家今時今日咧，唔係淨係警察啊嘛，我哋面對嘅壓力就係嚟自嗰啲廢佬啦、藍絲啦、大陸落嚟嗰啲福建幫又好，即係總之。收錢打人又或者係唔識講廣東話嘅人，係侵襲緊我哋原本有嘅地方嚟噶，即係原本可以相安無事生活嘅，但係佢哋咧就受到一啲外來嘅干擾，嚟咗啲錢啦，嚟咗啲民族主義啦，上曬腦啦，即係明明可以一齊生活，而家已經變曬啦。當一啲好前線或者首當其衝嘅市民遇到啲咁嘅情況，啊你一句就話暴力係解決唔到問題嘅。咁咪即係阿媽係女人咯，咁老豆中意男人都要娶個男人㗎，咁你阿媽係女人啫，雖然係咪？即係咁呢啲情況呢啲 case， 佢完全，我覺得佢係真係離咗地咯。咁我覺得又唔使嬲佢哋嘅，即係你係佢，你都會咁啦。譬如甚至乎我啲朋友，以前都中意睇吳志森嘅，咁但係近來咧又聽佢講關於有暴力事件咧，就佢把口冇講割席嘅，就係話哇令到成件事嘅食相好差。就幫倒忙咁樣，咁我想問一下啦，即係吳志森佢唔係廢佬，即係幾值得尊重嘅咁樣，但係佢有冇機會俾人打咧？佢有冇機會係有呢個恐怖嘅壓力咧？因為我其實都好穩陣嘅，即係就算我著曬黑衫黑褲咧，我俾人打嘅機會都少啲嘅，因為年紀嘅問題，一睇就知道阿叔係咪？翻咗係自己有，咁我再鎮定啲，嗰個大陸人我叫喂拎個身份證出嚟，佢真係分鐘俾我嘅。因为佢唔知咩头咩路，喺大陆惯咗咧冇人权嘅，咁但系细路仔瘦猛猛，即系干条型，好好身形嘅，着晒黑衫黑裤，捞埋个口罩，就系原罪噶咯。咁你冇佢嘅感受啊嘛，你一世都即系我哋呢啲，咁我尝试下喺佢身上面感受下，佢哋有咁嘅谂法同埋咁嘅做法咧，我觉得系完全系 make sense 嘅，即系佢只要佢知道自己嘅刑责，只要佢知道可能会唔够人打。可能會入新屋嶺，可能會被犧牲，即係佢哋呢啲經過咁多個月，佢哋唔係俾人哋擁出街嘅。唔知點解上次有個人話：，哇，你幾撲街喎！你咁樣講埋啲嘢咧，擁啲細路仔出街，喂，擁佢都唔出啦，係咪先？如果我要擁嘅話，問題就係我而家就係試下分析緊佢哋嗰個心態點樣諗法。咁頭先嗰位22歲仔，我諗佢都撇咗㗎啦。即係如果佢可以開兩句聲咧，就好過講十句咯。如果我講一句。即係大家唔知點睇咧對暴力呢樣嘢。頭先又話Ultraman 高級黑係咩意思？我完全唔知你講乜。 Jack 吴 ，Hi 探长 ，Hello， 时髦圆荣光归香港。陈地主我有睇，但我唔识英文，听唔明，但都有头睇到尾。央赤之唔识，我哋全部都系亚洲人。 睇咩啊？有睇，但系我唔识英文啊。哦，有个因为有个朋友咧，好 send 咗一个唔知咩频道，系嗰啲 party watch 嘅，咁有讲现场喺度讲埋佢讲紧乜嘢嘅，咁其实都阿妈系女人嘅，我都听唔明晒，但我都明都大概知道讲乜咯。 Young Tech 知唔识，我哋全部都系亚洲人。Lion C 够谂法 ，Tamili Hill。Young Tech Cheers 讲晒我哋 Shaking 艺今日去下午同老公茶餐厅食嘢，听到隔篱台有几个倾偈，不停闹何妖，累街坊，话唔知个唔见咗十几球。我猜佢哋班人系外围佬，我心笑出个何妖都有今日，笑骂香港人自己救自己，黑警已不可信，一定要反击保护自己。Lion C 无办法之中的办法。Lecter 全文集冇阿耀 ，HKJ Hello 探长 ，Lil 土愿荣光归香港。 其实全文集冇咧，都唔系人人都 work 嘅。譬如阿塔呢啲咁瘦小嘅咧，唔通佢练到一嚿嚿肌肉咩？咁我觉得阿塔呢啲女士咧，就练下心肺功能啦，同埋动作快啦，即系踢春袋啊咁嗰啲咧，最快技击 hit and run 咁样咧就 OK 嘅，就唔好纠缠。千祈唔好俾人捉住手脚，同埋学点样脱身咁样，同埋着啲衫咧就唔好闹爆爆，即系如果出去行街嘅时候，咁我呢啲我都识少少，食过少嘢粥嘅。讲真正打交我就中一嘅时候打过，至而家冇打过啦。咁中三啊俾人打过嘅。 HKJ Hello 探长 ，Lil 土愿荣光归香港，两国土还手系俾政府逼出嚟。 系，咁咪系咯，即系其实而家都唔还手。因为你唔还手有个严重后果呢，就有施虐者呢，即係你觉得有良心㗎，即係你觉得你唔还手会打动到佢，即係好多人都觉得係咁㗎，尤其是左交啊。喂，但係呢班人係丧心病狂㗎，简直係连是非黑白摆得好清楚，呢、这个就係一个好大嘅 filter， 就係 filter 晒呢啲人出嚟会撑警会打人嗰啲，即係你已经当佢係另外一种人，即係唔係姑息唔到㗎啦已经。 Young Tech 前外围佬 ，For example， 我们是随步安良 ，Shock 竞艺学跑步好啲， 系啦，跑快啲啊，动作快啲啊，咁样。喂，咁咧就其实今晚我都冇咩特别嘢讲噶啦，因为我完全系个脑好实噶啦。咁啊，讲完套剧啦，讲完香港嘅 branding， 因此改变咗啦，因为有啲即系几省镜同埋思路清晰嘅后生仔喺呢个国际舞台嗰度有个机会俾佢发挥到，同埋香港人咧。即係你睇見呢一代咧，即係喺呢個雞精班裏面咧，短期之內突然間咧，之前完全冇諗過嘅嘢咧，喺呢半年或者喺呢三個月裏面咧，完全係即係變成一個新嘅人啊！即係我都有咁嘅經驗嘅，因為以前六四嘅時候咧，六四前我完全都唔知道中國香港、香港中國同埋中國人喺個國際地位，甚至乎自身嗰個身份認同，完全係冇嘅。細個嘅時候。淨係知道啊呢單 job 幾多錢啊啊呢邊度啲好食啊即係淨係識呢啲食品屙嘅啫。咁咧我覺得今次咧就更加令到香港人啲潛能可以發揮到啦，尤其是喺藝術美術方面咧，即係更加令到即係覺得香港有前途有希望嘅。即係希望大家唔好俾太子嗰幾條人命咧，假若有嘅話，即係拖累得太慘，唔好成日都做一個受害者嘅角色去迎戰咯。你受害者的角色都是等緊對方出錯，都是等緊對方個道德繼續淪亡。因為我自己覺得咧，我哋嘅對家咧，佢冇得再輸噶啦，佢哋都係原因就係佢咩都做得出，幾多衰嘢都做得出。即係你見到話被自殺啦，又或者毒打致死啦，即係我完全唔係唔信差佬做唔出啊！即係首先，即係好多人都以為我喺度姑息佢啦。即係聽我就咁講，我完全唔係姑息啊！我絕對覺得差佬咧係蠢到真係會搞出人命。咁但係你冇證據啊嘛，同埋冇理由死咗嘅人冇屋企人，冇佢嘅日程，冇去過嘅地方，冇其他閉路電視，或者冇朋友。咁咁啱，如果打死嗰啲都係冇朋友嘅，都係毒撚嚟嘅，都係唔翻屋企嘅。咁就真係冇嘢講啊！咁啊，即係都起碼都係兩個啫，冇理由而家話七個都係咁嘅遭遇，我其實就唔係好信嘅。不停都有朋友同我講咧，即係好當生神仙咁喎，都係問我係咪究竟死咗啊？啊，又有人自殺啦，又浮屍啊，又剩浮屍嗰單2017年噶嘛，大佬。咁即係我覺得嗰套韓國嘅劇咧，有啲對白咧，我嗰日 post 咗出嚟喺我 Facebook page 嗰度。咁但係呢就瞬間就俾人 block 咗啦，因為版權嘅問題啦。咁但係我相信呢就係因為有人投訴佢先咁快可以 block 到我嘅。咁呢 嗰幾句對白咧就真係超級精警，就係講緊fake news 啊，即係啲人信 fake news 嘅原因咧，即係佢講到咧，即係嗰個韓劇裡面青瓦台咧有啲好資深嘅一啲佢叫室長啊，我諗係類似室長係咩咧？即係成個政府班底裡面最老資格嗰啲顧問啦。咁咧佢就話咧，其實呢個人性就係咁噶啦。當你好無助同埋好悲傷、好恐懼嘅時候咧，你嘅事情任何轉變出現到嘅嘢咧，你就只會係捉鬼啦，同埋只會係揾敵人啊，同埋揾人負責，即係揾個敵人啦。總之，即係最第一時間咧，就係因為咁樣而揾個敵人，就忽略咗咧去了解件事嘅事實。即係個先後次序咧，可能了解一件事係最尾。總之咧，嗱臨揾個敵人出嚟同仇敵忾，咁咧就解決唔到問題嘅都係。咁但係問題就係，當你大家都壯咗膽，認為嗰個係敵人，死有餘辜，係咪唔使審嘅？唔使證據底下咧，你又冇公權力去審佢，或者去懟冧佢，又或者去捉佢出嚟，咁就唯有咧用翻同輩同仇敵忾嗰樣嘢咧，就走去聲討。咁啊，要嚟心理平衡翻咁样，我觉得单单系为咗平衡心理咧，我觉得大家真系实在太嘥得太多时间喺呢个层面咯。即系例如听嗰啲其他啲网台咧，即系有啲网台好捻恐惧噶嘛，听完之后即系会令到呢样嘢加深咯。因为佢认为嗰个就算系 fake news 唔关我事啊，我真系负责推啫嘛，又唔系我作嘅呢个 fake news。即係嗰啲咁嘅猜度咧，又估佢點樣死法啊咁嗰啲，即係冇事實根據，仲可以繪形繪聲咁樣。即係我覺得好多啲咁嘅消息咯。而家我覺得即係大家如果覺得呢啲消息或者呢種同仇敵忾或者呢種長期處於被害者嗰個狀態係好爽皮或者好自己冇責任，即係咩都係人哋衰嘅時候。我覺得係正常人係咁啦，當然，但係會唔會嘥太多時間喺呢個 moment 咧？會唔會堅強啲，或者諗正面啲、諗遠啲，諗下個變化，同埋即係同多啲人開解下、傾下偈，諗多啲唔同嘅橋，諗多啲辦法去自強啦。即係你打唔贏佢係好正常嘅，因為佢有曬公權力，有曬即係同埋香港人有基本上嗰種嗰種法治觀念嘅時候，我哋好難喺呢個情況度突破兩條線嘅。即係第一就係有啲成世都唔犯法嘅，你叫佢唔交税都唔得嘅，叫佢唔翻工又唔得嘅。咁啊，譬如有啲譬如的士佬或者揸旅遊車嗰啲，佢冇工開又冇飯食㗎啦。咁樣你幾難改變到佢嘅？咁佢點樣生活咧？佢自己嘅事少啊，可能佢有啲細嘅又要食，又要翻學，又要交學費。咁你好難逼嗰啲人同你一齊㗎嘛？咁所以喺咁難突破到呢兩點嘅時候，係好無助嘅。事實上真係咁，但係唔係代表冇希望噶嘛？因為佢哋唔會一世都可以咁樣過活，即係能夠管治到香港。咁希望大家有啲耐性啦。所有革命都要耐性嘅，冇耐性咧就令到自己更加辛苦嘅啫。我認為，所以咧借呢個機會啊，訓練下自己耐性啦，應該。其實你個好似好風涼噶嘛，你覺得我？但其實我都痛苦啊，當然。有人想讲下李超人啊， 叶荣添点睇港铁跳闸？陈地主不主动可还手，好多人都应该接受到。每炮祝福三个消防员可以无事，及可以揾到原因，坚定到底祝福香港人。事变我连 face 情被拉都顶到唔食 lunch， 香港人超高速进化。 咩被拉都顶到唔食咩啊？我连 fasting。被拉都頂到唔食，即係點啊？即係你練 fasting 唔使練嘅喎，唔食嘢就 fasting 啦，係嘛？練 fasting， 係咯，即係香港人，我覺得捱到嘅。即係我覺得嗱，有啲人不如講下自殺先啦。即係我認識好多朋友咧，晏晝先同一啲後生仔食完晏仔。咁佢哋嗰自殺嗰啲，即係今年真係多咗多人自殺喎。咁亦都佢話佢都好細心咁樣 去睇一啲報道咧，講緊個自殺率嘅問題。咁佢話呢三個月真係突然間多咗好多，有50宗自殺。咁我覺得即係以我做人咁多年嘅經驗咧，自殺呢個問題真係好難搞嘅。即係有啲天生係會自殺嘅人嘅。即係嗱，又講一啲風涼話啦。你覺得我即係純粹係數據啫，同埋我見識啫。因為有啲人咧係比較脆弱啲，同埋比較厭世嘅，即係呢個係同佢嘅情緒同埋佢嘅同佢 gene 有關啲嘛，我相信。咁咧就唔係呢樣死又嗰樣死噶啦，即係可能佢今年冇拍拖就冇分手，咁啊死少，即係就今年就 skip 咗自殺。咁啊出年可能又識咗個人預備同佢結婚，咁但係後來結婚之前就知道原來有老婆嘅咁樣，咁啊又會咁樣又死咯啊可能。就算佢个男朋友同佢老婆离一番咁啊，又 skip 咗呢年又唔死住啊，咁下次可能第二样死喎。咁咧，因为我即系我的确识啲朋友个仔咧，佢三番四次咁自杀咧，佢老豆帮咗好多，但系最尾都系自杀嘅。咁所以咧，我觉得唔使太过担心咯，因为适者生存嘅啫。呢、這个世界真系，即系你用生物嗰个角度去睇咧，有啲人真系觉得个世界欠咗佢，或者觉得自己适应唔到个世界嘅时候咧。佢選擇死亡咧，即係呢個都係其中一個選項嚟嘅，因為近來嗰啲事咧，即係令到好唔開心啦。咁已經足以夠一個好想自殺嘅人咧，就作為一個控訴啊，即係因為佢好憎政府、好憎警察，而佢用一個好無助嘅情況底下咧，要控訴佢就係死咯。咁所以我其實我唔太擔心嘅，因為呢種人咧，佢唔係一次單一話要死嘅item 嚟嘅，咁只不过咧，你有机会俾佢控诉警察同控诉政府咧，即系都唔系一件坏事嚟嘅，即系又你又输咗冷血啦。因为你睇翻咁多年咧，即系嗰个自杀率咧，其实出入唔系太大嘅。原因就系要死嘅人就会自动死嘅，即系当你件事睇阔啲咧，你就会有呢个答案嘅。咁同埋最主要咧，死咧即系自杀嘅咧，都系同贫穷有关嘅。即係左交一定唔啱聽嘅，但係即係你好少可咧見到一啲即係身體唔好好有錢嘅人，梗係會死啦，因為佢錢都幫唔到佢啦嘛。咁但係好有錢，但係風花雪月有好多人俾面佢嘅，有錢就有面㗎啦，你係咁請食飯，嗰啲人就真係比較難自殺嘅，即係呢樣好實際嘅，老實講。咁啊，甚至乎咧家庭慘劇咧，即係就算嗰兩公婆冇曬感情咧，即係除非佢中產到有錢慣咧。都有可能自殺嘅，但如果有個貧窮嘅貧賤夫妻咧，就搞加埋偷食，又或者發現佢一半嘅性傾向原來唔係中意異性嘅咁樣，加上又好窮喎，又冇公開喎，咁咧就會諗自殺機會大啲嘅。即係假如以上頭先講個情況啊，大嗰日佢有好多錢可以去學下 yoga 啊，可以環遊世界啊，又可以風花雪月啊，咁啊死嘅機會又真係細好多喎。即係呢啲你唔可以抹殺曬呢啲咁嘅現況㗎嘛，咁所以我覺得即係經過咁多唔同嘅 sample， 希望令到大家覺得即係自殺嗰啲朋友呢，佢都係一個選擇嚟嘅啫，即係佢自己條路係想行呢條路，即係我覺得佢哋唔負責任嘅地方呢，就令到未死嘅人呢就好令佢為佢擔心，同埋好覺得好恐怖，因為下一個可能係自己㗎嘛，有啲人覺得。咁但係你當一個大數據咁多唔同嘅 sample 去了解咩叫自殺，自殺嘅人係點嘅諗法嘅時候，可能會幫到你釋除少少對咁多人自殺嘅恐懼咯。即係呢個都係純粹我狗吹嘅啫。即係但係我做得人太多年啦，咁所以我見識嗰啲嘢咧，可以同大家分享少少。上嚟，捉佢啊 ！Lion 是香港人超高速进化， 苏 珊旷要俾施暴者知道打人嘅成本都可以带到自己瞓低。两括号啲文宣靓到不得了， 冇 劈掉320，仲未有五毛铺头嘅。陈地主九龙湾单强奸犯自杀案，我还系觉得俾黑警打死。Chuck 倾艺无可能无路制 ，Jocky 气坏 ，Stink New York Marcus。Massive Attack 昨晚在 Toronto 開 concert， 有播新城市廣場差佬打平民 video， 陳地主對街依家玩大量假消息 ，Andy Trump 變咗好多陰謀論。 我睇唔到啲咩話？原來呢個 Stink 係 New York 嘅 Marcus， 突然都講起你喎。 咁咧 ，Massive Attack 昨晚喺 Toronto 開 concert 正喎、哦，有播新城市廣場打叉佬 video， 係啊，我見到 Massive Attack 咧，佢好多時都攞啲時事嚟做佢後面嗰啲 background， 好正。 Cogan Flap 都有啦。 係啊，上次係 Cogan Flap 就真係見識好多，佢啲 video 真係超正。 陳地主對家依家揾大量假消息 ，and 係喎。咁所以呢，即係如果大家太过上心呢，就会输㗎，真係。你好颈渴㗎，麦女。有咩好呢？ 我 好啊，唔該。 Andy 创变咗好多阴谋论 ,Chuck King 系或自杀的有无人去领师 ,Jeff 好探长好 ,Andy Trump 系啊，所有革命需要时间 ,Lion 师有同理心就会痛苦 ,Chuck King 系。 有同理心梗系痛苦啦，咁但系你唔好谂埋一边先得噶。 恒雄探长好，大家好。 诶，点解又去翻嗰度嘅？喺话自杀嗰啲有冇人去领尸咧？我谂有人跟紧呢啲事噶啦，即系起码苹果日报我已经知道一定有人跟嘅呢啲。咁但系强如苹果都揾唔到认尸嘅家属，咁样都几难揾嘅，真系。 Andy Trump 系啊，所有革命需要时间。Lion 师有同理心就会痛苦。Chuck King 系大陆网络封锁，只见黑画面。两国消散运行绝望咗好耐，到今次反修例，一班年轻人令我感觉有希望。Louis Powell 真的要等待一下，要有 deep 时间的。Chris D.P. 开探长。Aaron Long those people、 Hello. killing himself is killed by police for 666。李嘉诚冇乜好讲，根本就系被攞出嚟做假想公敌，爱嚟转移视线去地产霸权之上，帮政府又要蛮收地做势。 系，咁你讲晒啦，咁我唔使讲啦，我亦都即系冇咩资料讲啊，即系只不过觉得，即系好多人咧就唔知点解咧，李嘉诚曾经好多人崇拜噶嘛，连个仔都崇拜埋噶，佢个仔咧即系揾 PR 作本书咧，就当系真正嘅奋斗史喎，即系又真系有人排队噶，咁巧我嗰次就喺九龙塘嗰个 APM 啊，唔系九龙塘嗰个叫咩啊？有一城嗰度咧就我新书发布咧，啲人排晒队，我真系。唉，香港人真系单纯。 陈地主被自杀应该系可能有，但唔系个个自杀都被自杀。 唉，总之我真系尽量大家睇翻个证据啦，同埋成个社会咁多人都咁关注呢啲事件，包括传媒都揾唔到证据咧，即系大家要嘥少时间，唔好假定佢有先咯。即系你揾问鬼神都冇意思嘅，真系。 但系为何咁多人自杀冇遗书？ 自殺唔係一定有遺書噶，同埋即係你冇遺書都有可疑嘅。咁但係佢自殺之前喺邊都有人提出過啩，即係唔係冇遺書就係等於他殺，即係呢個係一個疑點，但係真係唔係證據嚟嘅咧，我覺得。喂，咁啊，我真係好攰啦，因為我費咗少心力，咁今晚我未必可以整到再 mix， 因為 mix 要焚機咁啊，耳仔已經好辛苦啦，咁所以咧。就希望大家啊，即系唔好咁伤心啦。 陈地主好似将军澳高女士，我识佢啲人吹到佢喺831出现。 咁但系咪其实冇唔知啊？喂，咁所以即系我知道大家都真系好想佢出错或者佢俾人捉到痛脚咁样。咁但系大家唔好成日谂，成日等佢做错嘢，我哋先有材料啊。我自己本身都好多嘢可以。进取少少嘅，咁啊，即系呢个系我嘅睇法啦。喂，咁我要休息啦，咁啊，要剃须啦，咁有咩事咧，就可能希望呢个礼拜冇咩嘢发生啦，咁啊唔使做咁多 live 啦。即系其实我通常都系有嘢发生我先至做好多 live 嘅，咁啊冇嘢发生嘅话咧，咁我做下音乐啊，拍下片啊，咁都可以娱乐到大家啦。希望咁啊好啦，咁就系咁先啦。今晚早啲休息啦，拜拜。